第十六集。 开车回市局的路上，孟昭脑中不断地闪过不同时期的陆时琛。递过笔记本，居高临下俯视自己的陆时琛，站在钟明生办公室前淋着雨的陆时琛，孟祥宇二审翻案在马路对面看着自己的陆时琛，站在玉湖湾的窗前久久注视着自己的陆时琛。 既然他那么相信你，那我觉得你也应该试着去相信他。 孟昭的脑中回想起周明生说的这句话，孟昭在心里问自己， 我应该相信陆时琛吗？ 孟昭意识到此刻自己的情感已经彻底压过了理智，但是身为警察，他无法忽视那些跟陆时琛有关的种种证据，改装店的监控，周衍身上的狗毛，关于疗养院的谎言。孟昭进退两难，他一向行动果决，这一次却迟迟拿不定主意。 应该去找陆时琛吗？但案子的真相还未查清，在情感的驱使下做出这种决定，会不会太冲动了？还是等一切查明之后再去找他呢？但他拒绝回答那些问题，会不会另有原因呢？要不去见一面，上次我也有些冲动，对于他这种性格，也许应该用引导的方式，而不是对他进行审讯和逼问。 车子驶到离家不远的路口，孟昭打了左转向灯，正打算驶向通往玉湖湾的那条路的时候，他忽然瞥见了站在路口的一道熟悉的身影。那个人微微地低着头，好像在思索着什么。正值下班的时间，过路的行人来来往往，而陆时琛静静地站在那儿，与周遭的一切格格不入，仅剩的最后一点理智也被彻底蚕食。孟昭重重地呼出一口气，他把车子停到路旁，闭了一会儿眼睛，让自己竭力冷静下来，然后推开车门朝陆时琛走过去。在孟昭走向陆时琛时，陆时琛也注意到了孟昭，他微低的下巴抬起来，沉默地注视着他，跟那道来自玉湖湾的目光一样，有重量似的，让人无法忽视。孟昭走过去，站到陆时琛面前，两个人对视片刻，孟昭开了口：“ 你来这里做什么？” 陆时琛看着他说：“ 随便走走，就走到了这里。”“ 所以是不知道要做什么？” 陆时琛看着孟昭，沉默了几秒：“ 我想，我是想见到你。” 孟昭的呼吸轻轻一滞，接着他深呼吸一口气：“ 路口不适合停车，去我家谈谈吧。” 两个人上了车，起先彼此都没有说话，孟昭本来以为这个沉默会一直持续下去，没想到陆时琛却开口问道：“ 你今天怎么没去市局啊？”“ 是因为今天没能在玉湖湾看到我吗？案子暂时没什么紧要处理的，我调休了一天。”“ 为什么要调休？” 孟昭一时之间不知道该给出怎么样的回答。“ 为什么要调休？还不是因为你。这个人到底有没有想清楚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他又是怎么打算的？” 孟昭把车在停车位停稳，正要下车的时候，手机忽然震了一下。他拿来一看，是 舅妈发来的消息。 小刀呀，最近有没有时间给你介绍个女孩子认识，跟你呀很般配。 算了吧，舅妈。 孟昭草草回复了，然后推门下车，陆时琛也跟着下来。回复完宋宁的消息，孟昭这才意识到陆时琛刚刚问的问题他还没有回答。孟昭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该怎么回答呢？这简直比我侦办过的最难的一起案子还要更难。 思前想后，孟昭撒了一个谎。 我相亲去了。 相亲？ 是啊，我舅妈介绍的姑娘。 谎话一说出来却意外得很顺口。孟昭一边朝电梯走一边说， 我也马上奔三了，也该为自己的终身大事考虑一下了。 快要走到电梯时，陆时琛才问， 那想怎么样？ 还不错吧。 两个人站到电梯口，等着电梯缓缓降落。陆时琛没有再说话，孟昭侧过脸朝他看了一眼，对方微微地垂着眼，那张一向面无表情的脸上此刻看上去竟似乎透着一丝落寞和悲凉。 他是在难过吗？ 本来只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激一下陆时琛，没想到陆时琛竟然真的相信了自己。孟昭又觉得自己有些过分了。电梯门缓缓打开，两个人走了进去。正当电梯门将要合上，孟昭也即将开口的时候，忽然响起一阵急促而杂乱的脚步声，紧接着几个穿着校服背着书包的男生赶在电梯门合上的前一秒挤了进来。原本两个人站在电梯里中间隔了半米的距离，但是几个身形壮实的男生一进来，电梯间顿时显得有些拥挤。孟昭正打算朝后退一步给他们腾出位置的时候，陆时琛把他拉向了自己。两个人靠墙站立着，听着一旁的几个男生大声地讨论着体育课上的篮球赛。片刻之后，孟昭听到耳边响起一丝机不可察的叹息声，使陆时琛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或许在我饱受折磨的同时，他也并没有那么好过。 看着眼前的陆时琛，孟昭忽然想到， 曾经对他许诺过要让他更多地感受到正面的情感，而不是悲伤、恐惧、焦躁。可是现在呢？ 他不由得有些后悔。显示屏上的数字不断地跳动，到了十楼，几个男生依次地下了楼。孟昭忽然开口说， 你还真信啊？刚刚骗你的，我没去相亲。 电梯停到十七楼，两个人推门进屋，都坐到了沙发上。孟昭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做过无数次的审讯，每一次都能够迅速地构想出一套合理的方案，但是面对陆时琛，他竟然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既然说到相亲，那就从相亲开始吧。 听到我去相亲，你刚刚什么感觉？ 心脏的地方好像空了一块。 陆时琛思考着，同时也试着描述自己的感受。 是那种微微钝痛的感觉。 那你想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感觉？相亲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这一次，陆时琛沉默了十几秒。 意味着你跟别人在一起，往后，我们就不会再有关联了。 你这不是知道的很清楚吗？那你想清楚，我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又是一阵的沉默。陆时琛微微地垂着眼，似乎真的陷入到了沉思之中。